在我身边的呢就人气爆灯的靓女 Chrissy 周秀娜，你好。 Hello, 大家好。 哇，真的我都好紧张啊，手心冒汗啊，见到你啊。 我而家都好紧张啊。 我成日搭港铁成日见到你噶。系啊，喂，咁啊，周秀娜，其实咧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啲 terms 啦，譬如又话靓模啊，又话模啊咁样。不过我想问一下你啦，如果我啲歌手朋友咧，又想唱下歌，又想做呢一个模特儿，有啲咩名字可以俾佢哋咧？ 即系 model 加歌手。 model 加歌手，系啊，不如叫叫毛哥啊，毛哥好似几好听喎，系嘛？ 毛哥毛哥，但系作为一个歌手，毛哥好似唔系咁好喎、 啊。哦，咁啊系，咁啊不如叫做毛手啊，毛手都 OK。 毛手毛手又冇手揸麦，同埋毛手毛脚好难听、 啊。我唔会，我唔会，我唔会毛手毛脚，诶唔使惊，我唔会啊，我只得刷牙啫吓。咁啊点啊？咁啊有啲咩名好啲啊？ 我觉得如果歌手加 model 嘅话，如果叫歌导，你觉得点咧？ 歌导好啊，香港又有呢度吓，过关又有嗰度，呢度嗰度都有晒啦，系咪啊？歌导好啊，真系有脑啊！唔好去嗰间大学啦，咁啲佢哋话错你啊吓。OK， 好，今日周秀娜，不如起呢个时候咧，帮我哋揭晓第九首嘅十大中文金曲啦。 第三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第九首金曲系作曲 John Loudon and On Your Mark， 作词林夕，主唱古巨基，《地球很危险》。 哇！恭喜晒古巨基。哇！呢一首咧，亦都系情歌，亦都系环保之歌啊！好，机仔有啲咩嘅感受？ 要多谢香港电台，要多谢我嘅唱片公司英皇娱乐，要多谢 John Loudon， 多谢林夕，多谢我歌迷，多谢。 有冇人漏啊？你去年好似多谢多啲人嘅喎、啊，有冇边个漏咗啊？ 多谢。 帮你手， 我所有嘅同事啊、助手等等， 所有全部咁样。OK， 恭喜晒古巨基， 咁诶， 唔该晒，请你去准备啊吓。诶，其实阿古巨基做呢个 model 加歌手得唔得咧 ，Chris？ 梗系绝对得啦， 绝对冇问题系嘛， 绝对冇问题。 非常之努力咧，香港乐坛嗰度咧就系创造自己嘅作品嘅。喺呢个时间咧，就一齐欣赏第九首嘅十大中文金曲啊，歌名叫做《地球很危险》，作曲有 John Loudon and On Your Mark。作词林夕，主唱已经在台上面啦，古巨基。 Thank you， 多谢。 很想待你，面对世间疯狂和混乱，这地球喜欢恩怨。巴不得跟你在太空取暖，让你平静做个美梦，躲开这个失乐园。天高地厚，就快也不够，一昼夜斗已不适合情侣畅醉漫游。当小温馨伟大到像虚构，在我怀内愿你当绿洲，我用风筝携着你走。很危险，咸要将地老天荒，当千纸鹤难以伴你飞，就砸向星。想可跟你同住天幕里，流浪太许别了地球，留下壮举，只得你我莫问谁和谁，只需一寸赤地团聚，星海随便去寄居。火星纳税，若你觉得已住不下去，哪个星球你想去？ 謝，多謝。 再一次恭喜曬古巨基得到我哋第九首嘅十大中文金曲。信封入面呢就是有最后一首的十大中文金曲的结果，你们想哪个拿到的，现在即管叫他名字出来，大声点大声点、yeah. 我都很想即刻揭晓告诉你，但是都要请我们的揭晓嘉宾出来的，我们有请阿 Mark 雷仲德，另外还有拉咪拉到六小燕都听到他唱歌的肥妈 Maria Guerrero， 有请两位。今年呢樂壇有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啦，就係、是、都幾多唔同類型嘅歌唱比賽㗎。咁而喺一個台嘅歌唱比賽就紅咗有觀音娜啦，而另一個嘅 電視台嘅歌唱比賽呢就有個邝瑞克同埋羅力威啦咁樣。咁兩位分別都講評過佢哋㗎啦。咁我手頭上呢而家就有一個係第十首十大中文金曲嘅結果響呢度嘅。喺阿媽呢度，肥媽呢度，係啦。不如你哋兩個就先裝一裝個結果，用你哋呢個歌唱評判嘅身份呢評一評呢個歌手同埋呢首歌好嘛。唔好講出嚟住喎。 嘩呢、這個呢、okay. 個好難評喎。 係唔係呀，呢個冇得評，把聲底好厚，拍子又準，又唔會走音。 OK。 但我哋好難評嘅，因為呢、這個淨係今年頒獎典禮呢都唔知第一個係十隻歌有兩隻關嘅事。 真係 咁咁堅，我哋有咩好評咧？ 咁好嘢就唔怕嘅，咁唔評都衫都冇得評，佢戴帽又得，唔戴帽又得，戴眼鏡又得，唔戴眼鏡。 不如我哋讚啦，不如咁啊，讚 我都係讚佢㗎。 係嗱，即係我佢一出道，我就覺得佢哋真係好好熱誠啊， 哦， 熱愛音樂啊， 啱啊， 係啊，咁有個性係咪啊？ 有個性，同埋佢個聲底真係厚嘅。即係嗰個合拍性啊，同啲音樂啊係好拍嘅，即係唔會話一出台會走音啊，或者唔記得歌詞啊咁，即係呢樣嘢佢哋冇嘅噃， 所以就 冇嘅噃，所以應該攞獎嘅噃， 應該攞獎啊！咁我哋揭曉啦，不如好嘛？ 揭曉啦！ 呢、這個信封紙係啦，我唔知道一陣間會唔會啲揭曉嘅時候又係覺得好感動，感動到想喊啦，肥媽啊！ 好， 第十首十大中文金曲， 陳奕迅， 唔係，係如果佢係陳奕迅。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第十首金奖的作曲 Alan Moore， 作词 Dish 小黑，主唱 Mr. 如果我是陈奕迅， 恭喜晒 Mr. 多谢晒，多谢晒讲， 好，颁个奖先，好，五位一齐嚟到前面讲一讲你哋嘅得奖感受啦 ，Mr.、 首先好多谢香港电台呢、這个、可以、今日是我哋第一次攞港台嘅奖，咁所以都冇諗過，所以我遮住隻眼，因為我都唔知點樣面對自己喺鏡頭面前，咁所以好多謝港台，好多謝唱片公司新藝寶，所有同 Mr. 一齊搏鬥嘅同事，有 Emily、Celine、何柏健，大把大把大把。 好 ，Alan 有冇補充？ 好多謝港台嘅 DJ 啦，好多謝我哋監製 Gary Tong、CY Kong、大飛。好多谢我屋企人，我次次都唔记得多谢我屋企人。咁我今次带埋我啲代队友一齐多谢我屋企人。仲有就系多谢我哋最爱嘅歌迷 ，Thank you，keep 住呢个掌声。我哋交个台俾 Mr. 为我哋演绎第十首十大中文金曲。如果我是陈奕迅。 但事实声调难以变更，踏入佢生命途难度较深，或是最需要集训。如果你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镁光下逃离输音，还是我不去面对黑暗，八日梦破死了，破破如烟。 山百里长呀，为送西乡平章呀喂，星星的山林穿云霄呀，白云边边天苍苍呀喂， 来好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两子岗上的一个有情郎呀喂，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巍巍东西向平章呀喂， 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啊，白云的天边长长呀喂。 哎，咁啊，男声就系 Eason 陈奕迅啊，女嗰系边个话？ 就系、是、韩红啊，嚟自我哋中国嘅，哇，非常唱得之人啊吓。 系啊，我觉得咧，佢一个相当之有分量啦，相当之有个性嘅一个歌手啦。 系啊，咁啊，记得咧，当年咧嚟到我哋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嘅时候咧，佢带埋咧自己嘅私家咪过嚟咧去做呢个表演噶。 系啊，仲同我哋香港歌手传咗绯闻噶噃。 系啦、啊，咁啊，呢个唔讲啦，已经系好多年前嘅事啦。好，转头即将颁发其他嘅歌手奖啊，大家密切留意啦。 在颁发日这个奖项之前，先介绍我们身边的颁奖嘉宾，香港唱片商会会长江国平先生。 近年呢，香港乐坛呢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啦。除了近排大家关注的版税之外呢，其实唱片销量呢其实都挺难突破一个数字的。其实在香港想唱片卖得好的话呢都挺难的。 是啊，所以以下这些得奖歌手呢真的可以为喝得杯落啦。即刻有请江生为我们公布全年最佳销量组合女歌手和男歌手大奖。 首先公布的是全年最高销量组合奖的，麻烦江生。 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年最高销售歌手大奖的组合奖 Mr. 恭喜晒 Mr. 五位成员，请阿江生帮我哋颁奖俾佢哋。 自问极不愿多复制人，但事实声调难以变。 好，请留步啊，我哋即刻咧就要揭晓埋啦，就系、是、女歌手方面啦。 女歌手系容祖儿小姐。 再次恭喜祖儿。 今年咧就系祖儿入行十周年啊，唱片销量仍然真系非常之高啊。好，请留步。咁我哋咧就请阿江生帮我哋埋，就系、是。男歌手啦， 陈奕迅。 好，咁不如咧，我先同咧即系组合奖嘅得主嘅 Mr. 啦倾下偈先啦。Alan 有啲咩多谢嘅感受咧？ 其实真系好多谢我哋要多谢翻今年好锡我哋嘅媒体啦，即系。乐队始终唔系咁容易俾人接受咯，咁喺09年其实好多媒体、好多传媒界嘅朋友系好支持我哋，咁即系帮我哋啲音乐宣扬出去。其实希望 Band 山 keep 住系咁去，唔单止 Mr， 仲有 Rubber Band 啊 ，Dear Jane 啊，好多好多乐队啊 ，Thank you。 恭喜晒，接住有请 Joey 同我哋分享下得奖感受。 系啦，我都系好感激我公司帮我出唱片啦，同埋好感激大家仍然会期待我嘅唱片。咁到你啦。 唔够时间，我只系想多谢每个人买过 HQM 买过我唱片嘅所有朋友，同埋所有 Sales Department 嘅所有同事。Thank you， 多谢晒你哋。 恭喜晒 Eason、Joey 同埋 Miss 都唔该晒高国平先生嘅。Thank you very much， 唔该晒咁多位。 Thank you。 Thank you， 唔该晒。哇，其实咧见到佢每一位歌手攞奖咧，其实个心情咧都系非常之兴奋啦，同埋紧张噶。 系啊，接住落嚟咧，当然咧我哋就要讲到底系话十大嘅金曲啦，仲有咧就系优秀流行国语作品啦，全国最佳中文歌曲已经先后诞生咗啦。咁以下落嚟咧，我哋就系要恭贺一班嘅幕后功臣。 希望大家俾多啲掌声，热烈嘅掌声，我哋一班嘅作曲作词人。 嘅作曲作词人包括咗有 Alan Poe、雷仲德、Christopher Jack、柳仲贤、黄远志， 仲有伍仲衡、方大同、张敬轩同埋 Dash， 希望大家俾多啲、多啲、多啲热烈嘅掌声，支持我哋香港乐坛嘅呢一班创作人。多谢晒你哋 ，Thank you。唔该晒，哇！希望大家嚟紧呢一年咧，作多啲好歌。 系啊， 其实咧近年咧，香港乐坛咧出现咗好多咧创作歌手啦。跟住落嚟，我哋就系会颁发咧就系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有请颁奖嘉宾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主席陈永华先生，有请陈生。 陈生你好， 喺呢个时间麻烦陈生咧就系帮我哋揭晓啦。 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侧田。 恭喜晒 Justin， 邀请陈生帮我哋颁奖。 哇，我今晚谂住嚟睇 show 嘅啫，其实 系咪？ 但系我真系好感谢港台一路咁支持我，呢个系我第一次攞唱作人奖，咁我会好好珍惜呢个奖，我今年会继续努力做多啲好歌，同我想预祝肥妈生日快乐，听日生日 ，Happy birthday！ 喺呢个时候，咁唔该晒陈炳华先生嘅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 唔该晒。喺呢个时候，希望大家俾多啲掌声 ，Cash 最佳创作歌手泽田 Justin，Thank you。 多谢大家支持 BOK， 希望大家今年继续 BOK， all right？ 啊，今天银行直属跌到零，望着最疯癫世情，你没有办法排去怨气，相信仍然能归家再坐定，在患难里找到照应，便发现还有别人爱 ，Will be OK。大众习惯力拼放低爱情，父母被冷待似报警。就算受挫，但有空看身边风景。Baby,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唱得嚟 啊！不需豪华奢侈也快乐，日后你反击振作，记住那无价怀抱最美。Oh yeah。Everything, now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Every little thing is gonna be okay. Everything, now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Yeah. Everything, now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Everything, now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Every little thing is gonna be okay. Thank you. 恭喜曬 Justin 啊嚇！咁啊喺嚟到呢一度咧，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咧，好大部分嘅獎項咧就已經頒發啦。咁一陣間咧就會咧係頒發優秀流行男女歌手獎啦，最好就係全球華人至尊金曲啦，仲有咧就係傳媒大獎。你想邊個攞獎啊？咩啊？咁我不如咧來問下大家想邊個攞獎啦，好嘛？嚇 ，OK， 我而家落嚟先。我哋睇下觀眾席嗰度啦。你自己心目中的优秀流行男女歌手是哪个呢？雨衣都密密针紧，你觉得哪个应该会攞奖啊？ 男歌手啊？ 哇，是啊是啊。 陈奕迅 好不好啊？好不好啊 ，Eason？ 咁啊，优秀流行女歌手呢？ 我想啊，杨千嬅。 点啊？杨千嬅在哪度啊？杨千嬅在度啊嘛，系嘛？点解呢？ 我中意佢哋两个 啦。我中意佢两个，即系佢两个都结咗婚噶，系咪先？好，我哋睇下入边呢一度先。咦，系你话，你好啊，议员，你好啊，你会唔会掟蕉噶？我接住，OK， 你唔会噶，我知道。好，咁我想问下你自己啦，有冇听歌？你又觉得优秀流行男女歌手应该系边位咧？吓， 我都觉得系陈奕迅。点解咧？我坐你侧边先。 吓，点解咧？吓， 劲啊！ 劲啊，系嘛？ 劲啊，劲 啊！咁女歌手咧？ 女歌手，我觉得容祖儿。 点解你中意佢啲咩啊？ 实力派啦， 实力派。你太太喺身边啊，系咪？佢中意容祖儿，搣佢啦，吓吓。我不过以歌论歌，好嘅。OK， 唔该晒阿议员啊，好，咁啊喺我身边啊，仲有边一位？呢度啦，呢位先生啦，喺我呢度。你中意边一位呢？ 陈奕迅。 陈奕迅，哇，票数好高喎、啊，暂时嚟讲。咁啊，究竟啊吓，即系女歌手，你又中意边个啊？ 杨千嬅。 点解呢？喂，杨千嬅真係好入博喎，所有呢、這个吓靓、女都有人鍾意啊。咁啊，希望大家呢即係呢一阵间就继续黐住喺即係啲电视机嘅旁边呢，我哋就会揭晓呢就係优秀流行男女歌手奖嘅得主。咁呢个奖呢其实啱啱呢喺呢个六点钟呢，我哋透过呢 SMS 投票呢就係、是、大家呢可以呢公平平一人一票呢就係、是、选出嘅。咁啊，啱啱亦都喺六点钟嗰度截咗止㗎啦。咁啊，而一阵间呢传媒大奖究竟是花落谁家呢？因为经过四台的统计呢，在四个不同的颁奖典礼当中呢，攞奖最多的呢就可以得到呢四台联颁的传媒大奖啦。除此之外呢，亦都有全球华人至尊金曲，这个呢就是经过在网上面呢，经过全球的华人呢一人一票呢去选出呢就是最受欢迎和最多人喜欢的全球华人至尊金曲的。各个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阵间继续十大中文金曲，转头见。